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啲有贫自远方来，唔会有错啦。 嗯， 即系我其实我唔好明点解嘅，或者你听下。我唔系唔想你望海外网友嚟，即系就嚟攞身份证，换新身份证。 嗯， 啲、 嗯、 网友点解唔等换新身份证嗰阵嚟先至嚟咧？咁而家你嚟咗，咁下年你又咪要咪要再嚟攞次身份证？ 咁咪玩多次咯，有乜所谓啫？ 唔系，即系你要理解。我哋啲網友好似大隻佬嗰啲咧，佢八年冇嚟過噶啦。 嗯 ，OK 啊，咁啊，好似啊，我哋嗰啲咩侯斯頓嗰啲咧，定波士頓嗰啲啦，唔好，其實我唔清楚。即係做網台嗰位咧，佢嚟得密啲。咁有幾位都可能會嚟得密啲，但係都唔會係一年嚟幾次啊！你唔似新加坡嗰啲網友、 嗯、 啊，我如果睇下講下吹雞佢嚟噶啦，我覺得啊，當然都聖德堡嗰啲唔係聖 X 堡嗰啲，佢唔中意啊，因為佢可能覺得一個長 cheap。啊，可能你 grand 少少嘅場，佢都嚟嘅。 要食少少軟件啊！ 啊，佢中意嗰啲咁啊！我好清楚啊，邊位網友打邊位網友。但係所以就係啲，但係嗰啲網友點解就嚟換身份證？你下年先嚟咪得咯？嗱、嗯，而家譬如呢幾個月，十、 嗯、 一月嚟一個，十、 嗯、 月嚟兩個，九、 嗯、 月嚟一個。其实四个添啊，而家四个大佬，一个加拿大定澳洲，我唔好记得啦。 知道咧，依家廉航啲机票真系平到恐怖，真系几千蚊来回，大佬。 但系佢哋都有 翻翻嚟，你喺嗰边搵赚加拿大钱，赚加币赚美金，你真系几千蚊港币，真系好平噶咋。 但系即系，我硬觉得佢哋又要再嚟，又要攞价，又要剩咧，咁其实某程度咩咁。点解唔等咗身份，即系攞身份证嗰日先嚟咧？ 系咪先？佢都要嚟噶啦，你放心啦，系咪先？咁冇乜所谓啊。 咁啊，如果再嚟咪冇所谓咯。 系咯。 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其实我成日觉得你真系要即系储埋，你要做嗰阵先至一次个，唔系有一个好处噶嘛。 嗯、 你可以嚟话，诶、哎，我攞身份证，咁去玩多几日啊嘛。如果你可以撇得你老婆嘅话。 要谂藉口，大把藉口嘅。 呢次呢个网友咧，嗱起承转合啊。 嗯。 就係可以撇就撇一個老婆啦。 嗯， 所以佢唔係攞身份證咯。 嗯， 咁啊，即係點樣呢？嗱，有啲嘢我好諗，我都唔可以輪到我認小認屁嘅。 嗯， 即係咧，其實咧，嚟好似阿大隻佬咁啦，同埋呢位網友咁啦，佢哋唔聽任何網台節目嘅。 嗯， 係完全唔聽。 嗯， 但係大隻佬就甚至連自南俱樂部都唔聽。 嗯， 但佢識得我啫。 嗯 ，OK， 啊。因為有啲網友介紹啦，即係聽自民俱樂部嘅網友介紹啦。咁我而家今次嚟呢一位網友，我點樣講佢好咧？因為嗌住美國網友先啦嚇。 嗯。 呢一位美國網友先啦。呢位美國網友咧，佢又係唔聽其他網台節目嘅。 嗯。 佢淨係聽一個網台節目嘅啫。 嗯。 就係戰南俱樂部。 嗯。 佢講嘅口吻咧，講啲嘢口吻咧，即係呢個撚樣啊！妖嚟老味。你抄我啊！佢同我傾偈，我都照緊塊鏡咁喎。喂，我屌你咪抄我啊！有冇我聽我哋話？哎玩貴少少咯，驚閪啊！喂，屌你咯，你咪嚟抄我啊！喂，但係呢啲我講喎，呢個你講啊嘛。喂，即係我覺得佢即係唔係冇話模仿啊？係咪真係聽到冇即係我又係有感染力到咁撚樣？ 可能華人咁撚慘喎，原來 即係悶到仆街， 悶撚到真係講嘢咧口吻都要學埋網台。 係啊，真係我即係好撚雜齒嘅，即係飲酒夠咪算咯，即係手勢又有啲喎，講嘢又嗰陣 時，手勢又奇喎，手勢即係你個聲音擋我嚟㗎嘛，照計又冇理由跟到手勢。 但係當然啦。就唔同我，因為我講要生貴啲啦。 嗯。 但係好似一個佢啲口吻好似我。 嗯。 得講咁佢自己都唔知道。 嗯。 可能同朋友傾偈。 嗯。 妖你嗰個食啦，食飽啲咪襯好啲咯。喂，神山虎會咆哮啊！佢真係咁樣講喎。 嗯。 因為佢一早咧喺美國咧已經幫我買神山虎啊。 嗯。 嗰陣我係喺香港寄去。 哇。OK。 美國嘅。 幾多錢郵費啊？寄過去？ 一盒加多20皮咯，即係好簡單。如果一盒寄去美國，$20.01，寄去美國 ，OK 嚇、啊，咁兩盒咪40皮咯，三盒咪60皮咯，咁、差唔多噶啦，我冇錢賺嘅，喺郵費嗰度冇得賺嘅 ，OK。咁佢基本上係咁，因為我唔食神山虎都係老虎都要食啦，只虎咆哮啊嘛，佢真係咁樣講嘢喎，好撚開心喎、啊，佢真係同佢傾偈，就因為咁同佢咁開心，屌咪有啲壓力咯。咁呢次咧，其實呢個網友以前嚟過噶啦，但係咧上次咧嚟咧就同埋只老虎嚟，又唔係神山嗰只老虎啦， 老虎乸 係同老虎乸嚟。咁啊，即係 都即刻變咗好乖嘅。 係啦，變咗只貓啦，貓兒變咗只貓兒啦。咁呢次唔係喎，呢次嚟呢度玩，咁佢可能佢話佢喺廣州有啲嘢做啦，有啲嘢搞啦，唔知係咩啦，呢啲人嘅私事我唔理啦。咁佢一嚟咁啊同佢去食嘢先啦。咁當然係首先先買七盒神山虎啦，整多本小說先啦，咁作者嚟㗎嘛，大佬好撚威㗎，要即喺廟街大排檔，廟街大排檔呢啲幾撚空曠㗎啦，咪幾撚多人啲啦，即嘅簽名，屌你老去，好撚型㗎，我真係好撚陣型。咁跟住咪喺度食嘢啊，咁傾下偈啦。咁我就同佢講話，適逢因為阿碌你啦，本來想嗌埋你嘅。但你就遠飛啊，遠去啊， 啱啱嗰晚飛咯，係嘛？ 係啊，啱啱嗰晚飛，我哋玩嗰晚飛，你遠去。 咁啊，早一晚都唔會考慮嘅，算啦，第二晚。 唔係早一晚我都唔得，我有啲嘢搞。咁我咪同佢喺傾偈咁啊。咁我話嗱，我哋有兩個地方去。因為咧閒日。咁樣我哋咧就我就難取雞啲嘅。咁樣我都話我會嘗試喺我聊天室度出下街 ，OK。咁咧就但阿碌咧就因為佢當日要飛去台灣啦，咁就佢嚟唔到啦，咁咧就咁我同你講話，我有兩個地方玩，一係就去環江，咁環江一樣啫嘛，環江同珠海，因為你都有10蚊營房一細房，又係唔使俾 DJ， 俾低消啊， 係啦，有淨係俾低消咁走就得啦， 平啊， 係，所以兩條油都去得，即係去環江同埋去珠海咧，我兩條油就去得啦，咁啊將來可能呢兩條友嘅，譬如而家你知有時呢啲網友囉，牛哥幾時去玩啊，咁其實你肯去珠海或者環江隨時得。 我哋一個人環江都得添依家其實。 一個人都得其實一個人都得㗎。我都有你嘛，都唔知係邊個㗎嘛，係咪先。諗死都同揾講㗎嘛。 都我都試過。 我估係呀七七啦，或者呢我估啦，一係係佢鍾意大波嘅，或者你係冇講呢啲。咁跟住咁講。咁我哋話星期二先決定啦，因為我哋星期一傾即係食飯傾偈嘛，咁星期二先決定我哋去環江定珠海啦，咁其實個網友冇所謂㗎，最緊要玩，你知美國冇嘢玩㗎啦，好啦可憐㗎嘛佢話，咁跟住啦，咁我喺聊天室嗰度吹下雞啦，咁有 feedback 喎，咁 Alice 都話嚟個星期三，咁啊 ，OK 啦，咁啊，一人三人我得啦，咁啊，決定啦，一 Alice 就唔使講啦，佢係唔會去珠海，因為太遠，咁啊，佢都係要去環江，咁你我又想講啊 ，Alice 係個咩人啊？我哋成日講雖遠必珠，嗰、那個珠係珠喺個珠啊，就係佢發，唔好話佢發明啦，係佢講先，佢講先嘅，佢話：屌你環江啲女，雖遠必珠啦，又遠。有豬啦啲女咁樣佢成日咁樣講嘅，咁咁樣形成話，咁但佢都焗佢㗎嘛，係咪先咁樣，咁因為呢早前七七呢就話 好掂㗎嘛， 好掂㗎嘛， 即係搞到我 搞到你呀，係啦，咁跟住阿 Alice 就咁又去啦，本來都唔止㗎，我哋仲有個仲喺網友都會去㗎，但佢星期三就啱啱要去上海，佢再去唔到，好似星期三翻嚟嘅時候，我翻嚟點去上海唔知佢去唔到，咁我哋夠四個人添，咁 OK 啦，咁我哋第二節星期三，咁我就同美國嗰位網友啦，咁一早已經喺羅湖等啦，咁我就同早就喺上水嗰度接佢，咁因為佢又唔係攞回鄉證嘅，佢攞 passport， 咁如果佢攞 passport 就喺下面。羅湖啊，喺下面嗰關， 而我哋而家咧，我哋而家喺羅湖咧就喺上面直行噶啦嘛，唔使落樓噶啦嘛。 係啊，唔係，但係我見好多大陸人都行翻落樓，唔知點解。 咁我唔知啦。 應該兩邊都得嘅，其實。 啊，咁我唔知啦。咁我就幾點過啦？咁我話明喺口岸茶餐廳等。 嗯。 OK。咁當然啦，你其實你網友知道，其實口岸茶餐廳而家有兩間嘅啦。 嗯。 有一間就是舊嘅口岸茶餐廳啦， 嗯， 都叫口岸茶餐廳啦。有一間叫口岸燒臘茶餐廳， 嗯 ，OK， 嗰間就新少少嘅，就喺三島隔離啦， 嗯， 三島隔離嗰間就口岸啦， 嗯， 有一間好似裝修新啲嘅嗰間叫口岸燒臘茶餐廳， 嗯， 咁我都唔，其實我都唔知嘅， 嗯， 啊，咁我就喺口岸話，我喺口岸茶餐廳等佢， 嗯， 咁我喺度企咯，係咁企。咁我因為我成日慣咗企個位咧，就係嗰啲海外人士咧喺一樓行過嚟嘛、 嗯， 我就一時醒唔起，真係好啦戇鳩啊！我明知佢行下邊、 嗯， 我應該喺下邊等佢噶嘛， 係啊 係 啊， 唔係我就喺上面等佢，佢就喺下邊揾， 嗯， 我就喺上面等，佢揾佢就等，咁佢揾翻唔對路啊嘛，咁佢仲醒撚過我， 啊行上嚟， 啊佢又因為係喎阿牛哥行前邊嘅喎。咁佢搭電梯上一層咯，啊就咁樣俾個揾到我，因為你好鬼奇怪，發唔到微信啊， 我點解嘅？ 唔知啊，可能佢啱啱可能喺地牢又發唔到啦， 收唔到， 係可能一轉卡又要熄機又再開過啦，所以係佢醒佢先揾到我啫，咁啊當然佢有我電話嘅，咁啊唔難揾嘅，咁啊咁啊約咗啦，咁跟住我就嗱嗱走。租酒店啦，咁啊，唔系我哋系搭的士去先，搭的士，咁、 嗯、 跟住又，我哋下午茶先，喺、嗯、下午茶就已经租酒店啦。咁咧，以前咧我哋就好中意揾阿林林订房噶嘛， 系啊。 咁其实点解呢几次咧我都唔揾林林订房咧？林林订房系平， 嗯， 可能360蚊，或者330蚊就得啦， 嗯。 但系佢啲房细间， 哦， 未必有浴缸。未必有 咁爭好遠喎，大佬。 嗯，咁我就話，喂，人一世買一世。 嗯。 咁我同阿美國網友講話，人一世買一世，咁不如啊430蚊，呢430蚊啦，呢430蚊啦，話，喂，住間靚少少嘅房啊，咁我話好，有撚所謂啊。 唔係咯，同佢幾蚊美金嚟講。 跟住好，有撚所謂啊。 嗯。 又係我講啲嘢嚟㗎。好有所謂，咁樣就似我成日覺得咁啊！我諗啊，即刻訂酒店啦，跟住就坐的士去咗環江啦，跟住落咗地啦。咁啊，跟住就咁啊，即係依夜晚我約咗阿林林噶啦。咁啊，已經攞曬房號。咁跟住咧，我就發個短信俾 Alice。咁 Alice 咧係已經覆我啦，佢話我冇咁早嚟。 嗯。 牛哥你玩住先，佢可能要晏，佢話佢要晏少少，咁我唔理佢啦，咁樣即係玩啫，係嘛？即係我諗住你錢都你俾㗎啦，係咪先？你已經預咗你㗎啦。咁跟住我哋就去食飯，我哋去咗天天魚港食啊。 OK 啊 ，OK 啊，唔算好貴添啊，好撚大碟啊，兩碟都食唔曬，嗌咗兩個餸㗎。 咁黐住星級酒店嘅中菜部都差極有譜嘅， 梗係唔係啦？上次惠州咧嗰間五星級酒店，哇！嗰陣潲水嚟㗎啦， 唔係嗰次啱啱人哋擺酒咯，可能， 梗係唔好理佢啦。 嗯， 咁啊同啊個網友咁啊食咗個菜膽霸王雞， 嗯， 一個盤菜， 嗯， 食唔曬，食全部食唔曬，每人剩翻三分之二。 兩個人食盤菜，你梗係食唔曬啦， 菜嚟咋嘛，雞食唔晒。 嗯。 即係我哋嗰味水唔好理啦，總之兩嚿飲埋啤酒兩嚿水都唔使啦。 嗯。 都咁真係平啦。 嗯。 咁跟住搞亂晒啤得瓜啦。跟住上面沖神山虎飲啦。 嗯。 食完飯啦嘛。沖咗神山虎我入定一樽嘢又擺喺個啤度。咁跟住就即係點樣講呢，晏晝係啦係啦。啊唔係晏晝，應該臨近夜晚㗎啦，食緊飯嘅時候。阿林林就话：牛哥， 又濑嘢。 不幸定大幸咧，我即系咁样讲啦。佢话：牛哥，而家咧大女咧就只可以两件咁大。 啊，咁都好，都叫有得大。 O、okay, K， 有得大， 有得睇下，有得拣下， 有得拣下嘅，系， 嗯， 系两件咁大嘅，牛哥。 咁啊，因為佢話因為唔知啲咩籌啦，唔好記得啦，我要睇翻個微信先知。咁啊，又費事開機啦嚇。咁啊，佢話咧，咁啊，阿林咧就即係同佢講啦，又係講翻嗰啲啦，牛哥你咁好人，成日俾紅包我， 又收少你啲啊。 跟住話，因為我同佢係三個人嚟啊嘛。呢次啊，你俾200蚊紅包我，佢就開埋價。咁咧佢話，其他女仔過夜你俾1800得啦。哇！即係變咗全部減200啦。除咗坐台就變咗500。變咗500。啊，坐台唔係點啊？啊，坐台係500。坐台500。咁啊，總之就本來係500。1500、2000，而家就因為咧，就如果啊點樣講咧？阿林咧就話：如果你揀我嘅女，因為佢有三十件女啊嘛，啊，淨係揀我啲女咧，我就每一件女收少你200，咁即係話500，1300，1800，咁啊，只會咁平包。哇！咁啊，嗱，林俾200蚊小費佢啦，諗都唔使諗啦。因為已經有數啦嘛，因為1比200，咁我哋六個人啊嘛，係先？除咗呢次之後，我以後都有數啊嘛，即係以後我同你講，阿林林，你唔使你唔好諗住收我2000嘅啦。如果我要你嘅女，咁當然啦。如果我哋揀其他女就又話要我哋俾足啦，咁即係理論上都係話，阿林林唔收啦，即係收少即係嗌佢嘅女收少200啦，好似係，總之係咁樣啦嚇。咁咁冇問題啦。咁佢，但係佢淨係嗌佢嘅女。咁佢有30件女噶嘛？我成諗住30件女點都揀到啊。 5次啦，話兩個 係咪先？係嘛？係咯。咁其實都睇咗幾多下噶啦。咁可能有試過兩件啦。咁又試過3件啦，又試過1件啦咁樣。咁咧喺未睇女之前咧，我就發個短信俾Alice 咁啊話喂 Alice 不如啊我叫林林俾啲相我我俾啲 法庭俾你睇 啊我發俾你睇啦咁啊 Alice 咧就語音同我講嘅話唔使啦而家我同朋友咧特你發版啦牛哥我而家同人打緊波我諗到成9點幾10點先嚟啊咁啊你發版啦我要唔要肥要大波個樣普通得噶啦咁樣。因為佢知啊嘛，因為佢知佢，因為佢一個名言啊嘛，名言啊嘛，雖遠必諸啊嘛，佢諗住慘啊嗰句就諗住淨係同我飲酒嘅其實，即係咁撚耐冇見，咁可能拗下我啲貼士啦即係我啲賽馬貼士啦，冇啊，我唔會主動問人攞噶，話先嚟聽，人哋俾我有人俾我就自然會我又會俾你哋噶啦，啊咁啊佢咁啊佢話咁啊講得明噶啦。佢要養唔介意唔緊要唔好太豬就得啦。哇即係都其實幾高要求㗎養唔好介意唔好太豬。 啊、即係慢慢嚟唔好急最緊要快。 係啦咁要大波又唔準肥。哇呢樣真係屌。哇係所以我鍾意七七有個理由啊唔撚使要大波得啦屌。 80斤但要36E。 咁OK 啦。咁我同林林講喂嗱，你聽住，我開埋個錄音語音俾阿林姐。嗱，佢要呢咁嘅嘢，你揾個俾我啦。揾到喎、 啊。哦，真係得。即係個樣真係好普通，啱啱。 好普通，好普通， 好普通。 嗱、啊，唔肥。 真係唔肥，真 係有啲波。唔好係大波啦，有啲波啦。 滿足曬三個要求啦。 即係波度就唔係好滿足嘅，但係都大嘅，都唔細啦。咁啊，佢坐低先。咁佢坐低冇所謂啦。咁啊，一坐低，咁啊，跟住話，你我就同呢條女講，你唔可以幫我影，而家即影張相俾我，我發俾我朋友睇下，得唔得啊？我都講得明㗎啦。如果我朋友唔要，你入陪我。咁你正正乜 證明？啱 我 OK 啊，見落去咁啊，我點會講呢句唔撚戇鳩嘅？咁就呃，如果我唔中意，我就係死呃俾 Alice 照啦，係咪先？咁我即刻影一張相。我可能話我幫你影。我話唔得。我影我自己影。咁影完之後，我發俾我未啊？搞搞先。 你叫佢用你部機影喎屌。 唔肯啊？點解啊？ 因為要搞搞先啊，係先？ 嗯， 搞搞，跟住發俾我睇。哇！屌你老尾， 邊個嚟㗎呢個？ 呢個世界冇缺陷啦。嗱，坦白講，佢冇 P 咗其他嘢，佢就係 P 咗個皮膚啫。即係真人睇佢皮膚咧， 好差。 其實佢都有化妝啊。咁咧，但係咧，睇嗰幅相咧，係哇！即係伶牙黐到咧。SK2 剝殼雞蛋咁樣。咁、當然啦佢隻眼戴咗三分之一到啦。但隻眼唔係 P 㗎喎。佢係撐大隻眼嚟影 㗎。 我屌你老母真係眼撚曬㗎嘛真係。 瞪大眼。 瞪大隻眼嚟影。咁佢淨係執咗個皮膚。嘩已經知係兩個人嚟㗎啦。撐大隻眼影相執一執啲皮膚已經係兩個人啦。 咁佢真人個皮膚係點樣？係即係啲膚色係好黑？ 唔係，都普普通通，但係個粉都幾厚下啦，有啲粉啦，即係有啲化妝啦。但係影嗰幅相就白裡透紅啦。嘩即係潤到咧好靚㗎啦，嗰啲好 soft 啊！唉，你識影相啊嘛 ？soft， 個膚色好 soft 嘅。soft， 哇咁上下啦嚇。英文唔好。咁總之掂啦。咁我跟住佢發俾我。其實包括在我來說他沒有 P 過的他只是 P 了皮膚而已他只是撐大撐大人那件事我就立刻發給 Alice 沒有炸型沒 有炸型收貨 好收貨 不是有沒有告訴你打花八折先 有說的我有說的、okay. 好像有說的我不要記得因為我已經不拆你了嘛那接著我要揀女的嘛那接著就到、那位網友啦即是美國的網友啦咁開頭揀，咁開頭咧，其實咧，我嗰件係咩嚟之前咧，我哋已經坐咗一件女噶啦。咁跟住咧，美國嗰個又你知啦，即係嗰個女仔，嗰、那個女仔唔係我杯茶嚟噶。咁嚟咗個嚟咗一個，都係個樣幾甜嘅，幾甜嘅，但係就略係肥少少。咁啊肥啲啦，咁啊你知啲啦。咁開頭已經啱噶啦，咁坐咗喺度，跟住我就講多咯。幾句都係肥少少喎咁啊美國網友真係騰太真係騰太 喔但 係啦點解呢因為我哋話想揀個其實我哋想點呢我哋想揀三個呢三條女三條女真係好似我哋上次咁玩法三條女邊個坐得嘅即係其實周圍 Alice 路亂玩 係啦可以大家睇譬如 Alice 去到呢、這個嘩你隻眼自己撐大嘅即係俾假嘢我唔肯制我咧中意阿牛哥嗰、那個，或者我中意阿美國網友嗰、那個，即係可以，其實諗就係咁樣嘅。咁你咪揀嗰啲咯，我冇所謂，因為佢嗰件我都得噶嘛。但係咁樣跟住嗰條女，其實嗰條女美國網友都覺得 O K 嘅，係嫌佢有少少肥嘅啫。咁我話，哎呀肥咧，咁啊 Alice 你就唔揀嘅咯噃。咁即係到時就可能揀我嗰件嘅咯，佢得少選擇。咁啊美國個網友真係唔知嘅，真係。即係我哋啲聽眾真係唔肯同意嘅。我唔要囉。再揀個囉。咁再揀。咁嗰條女就走撚咗啦。咁又睇呢兩件咁睇。咁最後呢咁我嗰個網友又揀咗啦。佢未揀咗先就到我揀。有一件女呢我睇個樣子我叫佢純純透啦好冇。好斯文嘅。佢樣子有高壽平真係一個高壽平嚟嘅。即係唔算好高嘅仲一定係壽平啦。咁樣唔算好靚嘅但係就好撚嘈撚就純囉個樣子。咁我妖你都有啲咁嘅女嘅。我唔即係嗌佢過嚟坐啦。 唔過夜。 可能話過夜㗎。講明過夜㗎。全部都要過夜㗎。 Okay. Alice 嗰個都話過夜㗎。 Okay. Okay, 咁跟住我咪坐低。一坐低我覺得哎呀已經大禍啦。好撚崩緊嗰條女。好撚緊張。好緊張。好緊唔係條閪緊。係個人好緊張。咁跟住咁啊到啊美國嗰位網友又揀咗。揀佢嗰件女又係變圓圓但又瘦少少啦。又好撚甜喎。即同第一個差唔多嘅。但呢一個仲靚過第一個嗰、那個。咁 OK 啦。咁啊 ,Alice 未嚟之前咁我哋咪三條女兩條女仔玩囉有着數啊 冇所謂㗎。咁我咪兩我咪兩邊揸下囉。 左右逢源囉。 我兩邊揸下囉。咁我一揸我嗰件純純手呢緊張。做咩你做咩揸我佢冇講出嚟。佢個樣子就話俾我聽。乜料揸嘅咩？ 咁样 嘅，乜料揸嘅咩？屌你老味，咪搞捻错喂！喂，我哋陪酒、陪分，唔系陪揸嘅、做咩？我即系夹捻住件衫揸，我应该得少有少少奶啊！屌你老味，大概纯纯套嚟噶嘛？纯纯套又好，屌你老味啊！当然而家我冇咗支激突啦，大概神山虎啊嘛，纯纯套好玩，好玩，我谂就好玩咁咁到時啊嘛，玩鱷魚啦，搞氣氛啦，嚇人啦，咁林林又過咗嚟一齊玩啦，咁樣平天白日好開心，好開心，好開心。跟住 Alex 就過嚟啦，我 Alex 溝我去廁所就過嚟，當然唔係溝啦，因為佢唔知我廁所噶嘛，我廁所咁 Alex 就嚟到，因為佢見嗰幅相啊嘛，佢平天白日就坐撚咗嗰件 女啦， 佢即係嗰件 P 眼嗰個嗰大隻眼嗰條女啦。跟住佢咁你嚟咗咁我咁去完廁所一出返嚟咁咁一撇撇玩啦、又玩下鱷魚啦又玩下骰盅啦咁樣。咁跟住問題就嚟啦。Alex 呢、就唔過夜亦都唔平台淨係平台啫。咁好明顯係淨係諗住同我飲下酒啦有好多網友都係咁樣嘅。咁冇嘢啦。咁其實冇冇所謂㗎。我咪帶件純純老酒囉咁個網友咪帶嗰件面圓圓甜甜地嗰個女友走囉好開心一份好開心好掂嗰隻好撚掂好撚掂其實嗰隻已經。咁跟住呢阿純純兔呢就發個短信俾我話不如唔過夜得唔得淨係快餐得唔得咁我又能講睇下點先啦如果唔過夜咁或者平台算囉咁咁啊純純都話 ok 即係點解我咁講呢因為我已經知道Alice 嗰件 平台啦 Alice 平台咁坦白講呢件純純套坐都即係除非你係有征服感㗎咋 ok 真係而家唔係玩就好玩嘅但佢太緊張啊點解緊張呢因為佢唔係出嚟做佢係做 sales 賣衫 客串 唔淨止我嗰個係 美國 網友嗰件都係係得 Alice 嗰件淫底㗎啫話先佢聽一生出嚟做雞㗎啫呢啲咁啊開頭冇講㗎嘛我又冇講㗎但係我如果喂不如時我咪平台純純套囉咁我又帶 Alice 嗰件走囉我又叫 Alice 唔好畀錢佢唔好畀平台錢佢。 你咪叫 Alice 畀錢純純套跟住你咪帶 差唔多啦我全部啊唔使啦你個平台錢畀我但你畀貼士六嚿咁你畀六嚿水我啦畀我得啦咁微信畀我咋嘛其實畀咗我咁咁嗰兩件女嘅畀咗女畀咗錢女走㗎嘛 你喺你邊個 錢唔理㗎嘛咪先咁我得啦我代收咁 Alice 就走咗啦咁跟住我哋喺度飲啦咁呢我就諗住帶 Alice 嗰件走但 Alice 嗰件女唔知㗎嘛我坦白講我唔方便得口得面同你講話今日你就平台我帶你走啊咁好似呢條女就啱啱 Alice 坐緊你就屌你囉咩坐你又唔撚窒坐而家你屌佢 咁一開頭係你坐低咗先嘛 係但咁可能覺得我就冇講啦咁樣我諗住到時最後先講嘅都撚簡單咁我到時俾平台俾純純套咁我咪帶呢件女走囉其實冇所謂 㗎 但件女呢唔知㗎嘛唔知㗎嘛跟住佢講咗佢啲身世出嚟好彩佢講呢個身世佢話原來佢俾人拉過唔係喺省 X 寶 ,ok? 喺其他場喺邊間呢金 X 執咗啦唔怕講啦金鑽 我金鑽執咗啦 執咗啦即係廿六嗰間啦嘛執咗啦即係中晒蛇嘛佢睇金鑽咩拉咗佢話佢根本上呢佢自己都唔可以過夜佢係佢主要平台唔可以登記即係你上去博人員佢就走啦 即係大眼 係啦大眼大眼係啦大眼 嘩我屌你囉咩咁都得㗎你 咁樣先夠喎 咁樣先夠 喂，咁林林嘅問題喎，咁啊林林嘅問題喎。 你聽我講埋先啦。啊，咁跟住順順滔，我跟住就同佢講，即係差唔多走啊！我就同順順滔同佢講，我你平台算啦。 嗯。 咁跟住我變咗兩頭都唔到岸。 嗯嗯嗯。 咁因為嗰條女咧，即係佢撐大隻眼咯，我俾人拉過啊，所以我就唔可以過夜噶。咁咧就即係盡量都唔好登記啦。登記咧會好多麻煩啦。你知咁樣講？ 嗯，冇嘢噶。你哋姓 X 寶係可以落去地下停車場直接 搭 lift 上啊嘛？咪先啦。嚇死人！ 咩嚇？ 首先順順到哇，即刻唔使講，房都唔跟，美國網友，一撚樣房都唔撚入，大家全三條女，都唔可以同唔會同你上房，驚因為。 嗯， 即系就听阿大眼讲， 嗯， 哇，咁样诶，唔好登记啊，几得危，跟住我都要讲话，喂，又话啲咩人大代表乜嘢政咩政协捻政协常委，哇，屌你啦，诶，总之我就总之就唔好啦，哇，咁就吓到嗰两件女， 嗯， 咁事情系点，跟住点样发展落去咧？不如就下回分解好冇？ 好 ，OK，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神山虎記得買啦，記得打賞啦。講句今日係1月8號係嘛？咁啊，講下新年快樂啦。 新年快樂。 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傾，拜拜。